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跟从羔羊，跟从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因为他除去世人的罪孽。那如果羔羊耶稣基督除去整个世界人的罪孽的话，那你的罪孽一定包括在内。你就跟从羔羊耶稣基督，因他除去你的罪，就跟从他吧。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29-42节，三次提到这个词跟从，来形容人就是跟从羔羊耶稣基督。第一次是在第36-37节，那里说施洗约翰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上帝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两位本来是约翰的门徒，但是他们在这里听到他们的老师约翰说这是上帝的羔羊，他们前一天也听到约翰说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那么当这两位门徒听到这一句福音的话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约翰，去跟从了羔羊耶稣。接下来我们的经文说，这两位其中一位是安德烈，他们跟从耶稣之后，就跟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那耶稣这位拉比，这位老师，他在这时候一定是好好的教导这两位。结果安德烈就去找他兄弟彼得，给他报告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是基督了。很清楚，安德烈现在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那一位担当并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弥赛亚。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跟从耶稣的方式，就是相信他的跟从。那么这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安德烈所听见的约翰所说的福音，然后从耶稣大概很详细所讲的福音。罗马书就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今天的经文第37节说，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那你如果看原文希腊文的话，那两个字听和跟从是 akousan 和 akalouthesan， 有没有像 akousan 跟 akalouthesan？ 我觉得是蛮像的。那我想这么两个很相似是刚刚好而已，但是其实这两个是很有关系的，这个听跟跟从，特别是这个信的跟从，的确是很有关系的。人所听到的上帝的道，这个道自己带着能力使人信，使人跟从羔羊耶稣。或许在这里就可以问，那这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当然我们自己就是需要常常听上帝的道，这样做才会让我们得到我们信心与跟从的滋润与坚固。那我们另外也要向别人宣讲教导，分享这个上帝的道福音，这样做也才会让他们信与跟从羔羊耶稣。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经文。那天安德烈、他兄弟彼得和另外一位耶稣的门徒，他们都听到福音，也信了，也跟从了耶稣。之后他们三位还有之后其他耶稣的门徒也会继续跟从了上帝的羔羊耶稣。 他们有三年的时间都在跟从羔羊耶稣，也一直不断地听他们拉比、他们老师所教导他们上帝的道，这样跟从他的教导。那另外耶稣也叫他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要背他的十字架，耶稣的门徒就是要跟从他，包括要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第21章那里，耶稣告诉彼得他如何会因为耶稣的缘故而受苦。讲完之后，耶稣就两次告诉彼得说，你跟从我吧。耶稣当时的门徒信了耶稣，跟从的耶稣也跟从了到底。那我们今天的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的，就像上帝羔羊耶稣的福音是那时候的门徒信耶稣跟从耶稣一样，同样的福音也使我们信耶稣，使我们这样跟从他。接下上帝的道使我们信耶稣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跟从，就是我们要常常继续与上帝的道有接触，从我们的老师听他的道。当我们听学习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跟从耶稣，因为耶稣就在那里，圣经就是他自己的话。我们另外也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耶稣。比如说我们需要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像耶稣一样顾别人的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那段经文接下就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就是顾别人包括我们的事，我们需要跟从耶稣照样做。那么顾别人的事而不单顾自己的事，的确是一件背起十字架的事情，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小世界就是围绕着自己，我要的是什么，我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甚至认为别人应该顾我们的事，他们要服从我们的需要，就是要跟从我们。如果讲具体一点，圣经说我们最应该照顾的别人是我们的家人。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说，人若不看顾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们这里每一位都应该有我们可以看顾的家人，无论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父亲或母亲，或你的兄弟或者姐妹。那的确有的时候看顾关心家人是最困难，是最痛苦要看顾的人，就是最重要背的十字架。但是上帝把你放在你那独特家庭的位置里，就是为了看顾关心你其他的家人。比如说你们做丈夫的，你的妻子只有你这一位丈夫可以照顾她；你们做父亲或母亲的，你的孩子只有你这一位父亲或你这一位母亲可以用父母的照顾来照顾他们。你们做儿女的，你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许不仅有你这一位孩子，但是最多只有多几位其他的孩子可以照顾他们。你们做兄弟或姐妹，你的兄弟或姐妹也是没有那么多其他的人，有可能只有你这一位 像你可以给他们那种兄弟姐妹的关心。所以你的家人是谁？你所应该照顾关心的是哪些家人呢？并且你做的怎么样？那或许你做的算是还不错，如果有的话就感谢主，继续加油啊！但是我想我们这里每一位还是可以多努力地不单顾自己的事，而多顾别人的事，从我们的家人来开始。也可以结论说，我们就是要为别人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跟从羔羊耶稣。那么因为我们的确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借着信心是与他连接了，我们有那在基督里的心我在里面，感谢主。因为这样，我们这方面的跟从耶稣就是要关心别人，我们都有在做，即使就做一点点而已。但是因为我们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一直还是有那充满罪恶的老我在里头，所以我们有太多进步的空间。我们就是常常为自己而活，我们常常不怎么跟从耶稣了，怎么办？那你就继续跟从羔羊耶稣吧。你就要羔羊，你就继续跟从他，也是跟从他到这边来。这边等一下就会有羔羊耶稣自己的身体宝血，就在这里要给你吃喝，也是为了赦免你的罪，包括你常常在生活上没有跟从耶稣的那个罪。耶稣在这里可以赦免你的罪，因为他在他自己的身上已经完全担当并处理你的罪。耶稣的确是那一位除去你罪孽的上帝的羔羊，他把你的罪放在他自己身上，带到他的十字架上去，并在那里受尽了你自己该受上帝对你罪的惩罚。耶稣就是那样照顾你的，为你舍命做你的赎价。耶稣本来当然是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这个就是彼得前书的话，但是以赛亚的话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是的，上帝使那无罪的羔羊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是的，耶稣是那无罪的，是那一位公义的，我们反而是有罪的，不义的。但是耶稣现在成为有罪的，我们反而成为上帝的义，就是无罪的。怎么会有这回事呢？主要就是借着洗礼，耶稣的洗礼，还有我们自己的洗礼。刚好上个礼拜教会就纪念了耶稣的洗礼，巫教师也就是在这边谈到耶稣的洗礼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那为什么耶稣要受洗呢？耶稣所受的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为了得到赦免。但是耶稣就是那无罪的，他自己不需要赦免，我们罪人反而是需要的。但是因为耶稣在这时候已经是在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就受了洗。也就是在那时候，施洗约翰说耶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耶稣受洗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罪放在他自己身上，就是为了要除去我们的罪。他就是圣经所说的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的。好，这就是耶稣的洗礼。那么我们自己受洗的时候是刚好相反的，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是借着洗礼，上帝反而给我们披戴穿上耶稣那位无罪的公义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披戴基督的，我们的确就成为上帝的义了。早期教会有一些教父有稍微不一样的解释法，他们说当耶稣进入洗礼的水的时候，这水就使他变成很肮脏，因为那个水就是充满我们的罪。但是当我们跟从耶稣，我们自己进入洗礼的水的时候，这水反而洁净我们，这水洗净了我们的罪。是的，可以说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就是在跟从耶稣了。你等一下就上来继续跟从他吧。耶稣就是那一位除去你罪孽的上帝的羔羊，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除去赦免你的罪。他在这里就是会再做一次，并且他会持续地借着他的道，借着圣餐不断地除去你的罪，一直等到将来那一天，你会跟从他死又复活又升天，进入天堂的荣耀里。甚至在天堂里，你也会继续跟从羔羊了。启示录就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那些在天堂的人都跟随他。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